惊奇，冒险继续。活力 X 档案，每天中午1点半到2点，晚上11点到12点，欢迎您下次继续收听。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活力 Music 节目。